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五章牢不可破的誓言第五十二集。 雪花又在窗外旋舞，扑打着结冰的窗棂。圣诞节转眼将至，海格已经独自一人搬来了礼堂里每年少不了的十二棵圣诞树。楼梯栏杆上都缠了冬青和金属箔，甲胄的头盔里闪烁着长明蜡烛，走廊里每隔一段都挂上了一大束一大束的胡祭生。每次哈利从走廊上走过，总会有一堆堆的女孩聚在胡祭生下面，造成交通堵塞。幸好哈利频繁的夜游使他对城堡的秘密通道摸得透熟，能够不太困难地在课间绕过有胡祭生的路线。这种绕道以前会让罗恩感到嫉妒而不是开心，现在他却只是哈哈大笑。虽然哈利觉得这个嘻嘻哈哈的新罗恩比前几个星期那个郁闷好斗的罗恩好得多，可这种改变却代价高昂。首先，哈利不得不经常看到拉文德布朗。这女孩似乎觉得一刻不亲吻罗恩都是浪费。第二，哈利再次成了两个似乎决意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好朋友。罗恩手上和胳膊上还带着赫敏的小黄雀袭击留下的伤痕，他一副防备和怨恨的口气。 他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对哈利说。 他亲了克鲁姆，结果发现也有人想亲我。 嘿嘿，自由国家嘛，我没做错什么。 哈利没有回答，假装专心地看明天上午魔咒课前要读完的那本书，第五元素探索。他虽然决心继续做这两个人的朋友，但现在很多时候都闭着嘴巴。 我从未对赫敏承诺过什么， 罗恩嘟囔道。 我确实要跟他一起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圣诞晚会，可他从来没说。只是朋友，我是自由人。 哈利把第五元素探索翻过一页，知道罗恩在看着他。罗恩的声音低了下去，在炉火的噼啪声中几乎听不见了，但哈利好像又听到了 克鲁姆 和 没什么可抱怨的 之类的话。赫敏的时间表太满，哈利到晚上才能跟他正经说上话。反正这时罗恩被拉文德缠得紧紧的，顾不到哈利在干什么。只要有罗恩在，赫敏就不肯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所以哈利一般到图书馆去找他，这意味着谈话要悄悄地进行。 他爱亲谁就亲谁好了， 赫敏说。图书馆管理员平斯女士正在后面的书架间巡视。 我才不在乎呢。 她举起羽毛笔，给正在写的字母 I 狠狠加上一点，结果把羊皮纸戳了个窟窿。哈利没吱声，他觉得嗓子一直不用都快要失声了。他把头埋得更低一点，继续在高级魔药制作长生不老药一节上做笔记，有时会停下来辨认一番王子对利巴修波拉奇添加的有用补充。 顺便说一句， 过了一会儿赫敏说， 你要小心点。 跟你说最后一遍， 哈利悄悄地说。这是他闷了45分钟后第一次开口，声音有点哑。 这书我不换了，我从混血王子这儿学到的比斯内普和斯拉克混。 不是说你那个愚蠢的所谓王子。 赫敏凶巴巴地瞪了他的书一眼，好像他惹了他似的。 我是说刚才到这儿来之前，我去盥洗室，那有一打女孩子，包括罗米达万尼，都在讨论怎么能让你喝下迷情剂，他们都希望能被你带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晚会，而且好像都买了弗雷德和乔治的迷情剂。我要说的是，恐怕这玩意儿可能会让 你……怎么没把那些东西没收了呢？ 哈利问。赫敏维护规章制度的癖好却在这节骨眼上松懈下来，他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没把药水带进盥洗室， 赫敏轻蔑地说， 只是在讨论计策，我怀疑就连混血王子…… 他又凶巴巴地瞪了那本书一眼。 也想不出法子同时弄出十几种不同迷情剂的解药，换了我就赶快邀请一个人，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还有机会了。就是明天晚上嘛，他们都急眼了。 我找不到一个想邀请的人。 哈利嘟囔道，还是尽量不去想金妮，虽然他总是在他梦中出现，并且出现的方式让他由衷庆幸罗恩不会舍身取念。 好吧，那你喝东西可得当心，罗米达曼尼看上去可是认真的。 赫敏阴沉地说，他把那卷长长的羊皮纸朝上拉了拉，刷刷地接着写他那篇算术占卜课的论文。哈利看着他，思绪在很远的地方。 对的， 他慢吞吞地说， 费尔奇不是把维斯莱魔法把西方买的东西都禁止了吗？ 谁在乎过费尔奇禁止什么？ 赫敏随口说道，一边还在专心写文章。 不是所有的猫头鹰都要被检查吗？那些女孩子怎么能把迷情剂带进学校呢？ 弗雷德和乔治把他们当香水和咳嗽药水送来，这是猫头鹰订单服务的一部分。 你知道的真多。 赫敏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像瞪高级魔药制作一样。 这些都在他们暑假里给我和金妮看的瓶子背后写着呢。 他冷冷地说， 我可不会在别人饮料里下药，或假装下药，那也一样恶劣。 是，好了，别介意。 哈利忙说， 问题是菲尔奇给耍了是不是？这些女孩子把东西伪装一下就可以带进学校，那马尔福为什么不能戴项链？ 哦，哈利别又提那个。 啊？为什么？ 哈利追问。 你看啊。 赫敏叹了一口气说道， 探秘器能发现霉运咒和隐藏咒是吧？他们是被用来探测黑魔法和黑魔法用品的，能在几秒钟内探测到一个威力强大的咒语，比如项链上的那个，但是装作瓶子的东西就检测不出来了。再说迷情剂不是黑魔法，没有危险。 说得倒轻巧。 哈利嘟囔道，一边想起了罗米达万尼。 所以就要靠费尔奇来发现他不是咳嗽药水了，可他并不是很高明的巫师，我怀疑他并不能区分。 赫敏突然打住，哈利也听到了，身后阴暗的书架间有人走近。他们等了一会儿，平斯女士那秃鹫般的面孔从拐角露了出来，凹陷的面颊，羊皮纸似的皮肤和长长的鹰钩鼻，被她手里提的灯照得格外分明。 图书馆该关门了， 她说， 把借的书放回。你对那本书干了什么？你这邪恶的孩子。 这不是图书馆的，是我自己的。 哈利赶紧说，一边从桌上拿起那本高级魔药制作，可平斯女士鹰爪般的手已经抓了过去。 抢劫， 他嘶声说， 亵渎玷污。 不过是在书上写了点字。 哈利辩解着把书从他手里拽了回去，他看上去就像要发病。赫敏匆匆收拾好东西，抓住哈利的胳膊把他拖走了。 你要是不小心点，他会禁止你进图书馆的，你干嘛非得带上那本愚蠢的书？ 他乱就乱嚷，又不是我的错。赫敏，你说他会不会听到你说费尔奇的坏话？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点什么。 哦， 他们很高兴又能正常说话了，于是一边沿着亮灯的空荡荡的走廊往公共休息室走，一边争论着费尔奇和平斯女士是否有私情。 一文不值， 哈利对胖夫人说，这是节日的新口令。 你也一样， 胖夫人调皮地笑着向前旋开，把他们让了进去。 嘿，哈利。 哈利刚钻出笑向洞口，罗米达万尼就说， 要喝一杯紫罗兰水吗？ 赫敏回头向他丢了一个我说什么来着的眼色。 谢谢，不用了， 哈利忙说， 我不大爱喝。 那拿上这个吧， 罗米达把一个盒子塞到他手里， 巧克力干锅，里面有火焰威士忌，我奶奶寄给我的，可是我不喜欢。 这好吧，多谢了， 哈利说，他想不出别的话。 哦，我是跟 他匆匆跟着赫敏走开了，声音渐渐低下去。 跟你说了。 赫敏简明地说。 趁早邀请一个人，他们就不会来烦你了。 他脸上突然变得一片木然，因为他看到罗恩和拉文德正纠缠在一起，挤在一把扶手椅上。 晚安，哈利。 赫敏说。其实才七点钟，他没再说别的，径自回女生宿舍了。哈利上床时安慰自己，只要再对付一天的课和斯拉格霍恩的晚会，就可以跟罗恩一起去陋居了。看来罗恩与赫敏不可能在节前和好，但假期也许能让他们俩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但希望不是太大。第二天，他跟那两人一起熬过了变形课之后，觉得希望更渺茫了。他们已经上到人体变形这个特别难的课题，这节课要求对着镜子使自己的眉毛变色。赫敏刻薄地嘲笑罗恩灾难性的第一次尝试。罗恩让自己长出了两撇惹眼的八字胡，罗恩以牙还牙，每次麦格教授提问时，他都惟妙惟肖地恶意模仿赫敏在座位上跳起坐下，拉文德和帕瓦蒂觉得好笑极了。赫敏又差点哭了出来，下课铃一响，他就冲出教室，一半的东西都没拿。哈利觉得此刻他比罗恩更需要安慰，便收拾起他的东西追了出去。